我们互动。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 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2022年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两个小时陪您度过，每天一个话题，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和听友一起互动，奖品不断，惊喜连连，优质嘉宾带来丰富知识点，书单来了，有声书导听，让您的耳朵享受听觉盛宴，赶快下载听听 FM， 准备和我们一起互动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什么样的内容呢？在我们的内容开始之前，首先要来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优质嘉宾，他们是谁呢？第一位是周文翰先生，作家、艺术和建筑评论家，优看艺术中心艺术总监。你好，周文翰先生。 你好，刘莎。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我们的第二位嘉宾朋友啊，和我们今天的内容紧密相连。哎呀，其实我想，如果是熟悉我们今天内容的听众朋友，在您听到我们刚才的这样的雄壮的乐曲声的时候，就应该已经大致猜出来我们今天的内容是什么了。先不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互动主题，赶快来介绍第二位嘉宾。他是葛杰先生，设计师、策展人，中国国际商会大型活动处处长，也是世博会中国馆的主创设计师，中国博物馆协会陈列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您好，葛杰先生。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来了解世界博览会是奥运会之外另一项国际盛会，是一张体现国家综合实力的名片。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要带来的是通过世博会看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先来说一说世博会的历史吧。很多朋友知道吗？世博会虽然最近我们了解的几期啊都不在中国举办，但是隋炀帝时期曾经举办过规模宏大的万国博览会。很多专家都认为啊，这是现代世博会的雏形。最早的现代博览会是由英国在1851年在水晶宫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受疫情影响，2020年迪拜世博会延迟到2021年10月1号到2022年3月31号举办。中国馆是超大展馆之一，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1月10号就举办了中国馆馆日活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方面的内容。温故践行世博会回顾与探索这本书全面介绍了世博会的主要历史、展览特点、艺术成就，重点从建筑设计专业叙述了世博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主要的事件，并包含讲解分析中国馆的主题定位等等的内容。而时光的倒影，艺术史中的伟大园林，是了解人类文明变迁的细节，追溯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到中国诸多伟大文明对于园林和艺术的探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说过了，通过世博会看世界，那么这样的两本书可以说把世博会的从古至今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和听友一起啊互动的这样的话题是什么呢？世界那么大，你最想看的是哪里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欢迎听众朋友就这样的一个话题和我们展开讨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云看世界书单，这个书单稍后给大家来公布。 那说到了世博会，很多朋友对于世博会呢是听说的，那到底世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盛会呢？接下来我们首先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阿联酋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做的致辞，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世博会的情况。 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中方倡议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回应时代呼唤，加强全球治理，以创新引领发展，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不断迈进。中国愿同各国加强交流合作，把握创新发展机遇，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努力。 刚才呢我们这样的一段录音，相信大家可能对世博会有了更加深刻和全面的了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上来其实就说了两本书，温故践行，世博会回顾与探索，还有啊就是时光的倒影，艺术史中的伟大园林。那这样的两本书和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两位嘉宾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怎么个密切法呢？其实我不说了，请葛杰先生来说一说吧。啊，您和温故践行、世博会回顾与探索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是这样啊，我呢是在2000年世博会的时候呢，第一次呢作为主创设计师参与了中国馆的一个建设工作。那么在整个的建设过程中，包括后来的工作中呢，我又参与了多届的世博会。那么在这些世博会的过程中呢，我逐步的也学习了很多的知识，包括设计呀，包括一些展馆的主题演绎啊，包括运营啊，包括各个方面的。通过这些世博会呢，其实也是一个看世界的一个缩影。那么世博会呢带给我们呢就很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看世界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呢，我就是有一个想法，把这个整个的世博会的一个历史呢介绍一下，书写下来。因为世博会在国内呢这方面的资料呢还是比较少的。这本书呢也算是我的一个过程的一个结晶和一个体会感悟吧。 告诉大家，在我们直播机房的一位嘉宾葛杰，他正是温故践行世博会回顾与探索的作者。那另外一位嘉宾周文汉先生，其实如果是听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听众朋友应该了解您，您写了好多好多书，您就直接说吧，今天我们这本书《时光的倒影》和您的关系是什么呢？ 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和大家交流。因为我是《时光的倒影：艺术史中的伟大园林》这本书，就是很高兴今天就是跟这个世博会这个主题结合在一块儿来说我这本书。因为世博会跟园林真的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就第一届世博会，就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世博会，它就是在英国伦敦著名的一个园林，就是海德公园里面举行的。海德公园里不是修了一个那个水晶宫吗？那是当时就是一个轰动国际啊，整个欧洲的一个事件，所以我觉得就我们两个谈这个话题，反正特别有缘。 嗯，是的，是的。 嗯，我请了两位有缘的嘉宾一起到北京故事广播的这直播机房和听众朋友们来看世博会，来看世界。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世界那么大，你最想看的是哪里呢？欢迎听众朋友，欢迎所有的网友朋友啊，通过听听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说到了互动，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礼物，特别特别丰富的礼物。我先把我们准备有什么礼物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我们今天的礼物一共是有什么呢？有听听 FM 7天 VIP 体验卡，可以在听听 FM 畅听价值1万元的有声作品。那这一份礼物当中，除了包括这7天的 VIP 体验卡之外，还有耕林童书提供的新年春联礼包。这礼包里面啊有一张 福禄寿，还有门神，还有福字啊，还有这个对联等等，另外还有十二生肖专属红包，这是一份礼物啊，大家听清楚，这样的一份包含听听 FM 提前的 VIP 体验卡，再加上更民童书提供的新年春联礼包和十二生肖礼包，一共有五份，这是送给听友的第一种礼物。那既然说的第一种，肯定还有后面几种啊。第二种礼物是什么呢？是后浪出版公司提供的福包，这福包当中啊有对联一副，还有福字啊，还有春条呀，还有春纸啊，等等等等，反正非常丰富，还有这个红包，还有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云看世界书单当中的一本书，这是一份礼物。这样的礼物有几套呢？一共有四份送给听众朋友。另外还有前面我们说到了，今天有两位来做客的嘉宾朋友，那一位呢是葛杰，一位呢是周文汉先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们会在我们节目过程当中亲笔签名两每人一本，一共是两本书。那这样的是两本书的组合的礼品是有四份。那他们两人的签名书是什么呢？是葛杰签名的《温故践行世博会回顾与探索》。还有大家注意啊，前面我们只说到了周文汉先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呢是时光的倒影，艺术史中的伟大园林，但是它其实是多才多艺的，而且它哎呀它还融会贯通，它还这个应该叫这个学贯中西，所以呢我们今天送的那本书啊并不是时光的倒影，而是他近期翻译的一本最新的书籍，名字叫做《岛上花园》，他也会为大家签名啊，送给听众朋友。所以现在我数了数，这个签名书是有四份，然后后浪出版公司提供的礼物是有四份，然后我们听听 FM 和更林童书提供的礼物呢有五份，所以今天的礼物一共是有十三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两小时的互动当中会把这样的十三份礼物送给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怎么能够得到礼物呢？在之前啊，在我们节目改版之后，刚刚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比谁最早进入到聊天室，比谁给我们点赞最多，比谁呢这个手速最快。我们今天这个礼物非常的厚重，是我们读书俱乐部所有的这个成员的心意，也是嘉宾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还有比手速的题啊，当然，但是呢还有很多知识性的题。那谁能够把这个题目啊答得最完美，那比如说第一道题，那除了您说的这个地点在哪儿，比如它的原因啊，或者为什么选择在这儿的话呢，您要能说上一两句的话，那可能虽然您并不是最先能够答出来这个问题的，但是您也能够成为获奖者。而且我也告诉大家，今天我们一共是有七道问答题，那除了第一道题由流沙来出以外，剩下的六道题有三道题是葛杰先生来给大家公布的，有三道题呢是周文汉来给大家公布的，而且最后的获奖的听友也是他们来挑选的，所以大家下面就注意收听我们的问题吧。我先来抛砖引玉啊，说说我们第一道题，读书俱乐部聊天室两个小时点赞最多的听友，大家可以通过聊天室能够看到这个排行，排名第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获奖者。那么这个奖项会在什么时候揭晓呢？应该是我虽然是第一个来说这个问答题，但是我们奖项我们的获奖嘉宾公布的时候是在差不多18点55分左右，所以大家现在赶快点赞吧。那接下来葛杰您来出您今天的第一道题。 好，谢谢刘莎啊。听众朋友们，我们经常说啊，就是说都知道，很多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那么其实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不是在巴拿马举办的，那么正确的举办地点在哪里，这是我出的第一道题。 好，大家注意啊，所有人的答案那我们并不会排这个时间先后顺序，如果您能够给出一份我们的出题人葛杰最满意的答案，那您就是我们今天的获奖听友了。那接下来周文汉，您的今天的第一道题也请出给我们的听友吧，我们再听听聊天室的听友。 哎，好的，我的第一道题是中国最早应用喷泉技术的古代园林是哪一个。 我来重复一下今天我们的三道题，第一题大家从我们的聊天室开始一直到结束都可以参与，这就是在今天读书俱乐部聊天室两个小时点赞的听友排名第一的就是我们的获奖听众。那刚才呢葛杰还有周文汉各出了一道题，葛杰的题目是 我们经常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其实并不在巴拿马举办，正确的举办地在哪里？这是第一道题。那周文汉的第一道题是，中国最早应用喷泉技术的古代园林是哪个呢？其实当我拿到他们两位的题目的时候，我都觉得太难了，但是大家只要细心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仔细的听，如果您现在不知道答案，但是我想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您就会知道答案的。那刚才说到了啊，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排名第一的听友可能会得到我们的一份礼物。刚才葛杰和周文汉他们出的这样的两道题，每道题都会有两位获奖听友获得我们赠送的礼物，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参与我们的答题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通过世博会看世界，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世界那么大，你最想看的是哪里呢？哎，我们的听友就说了不少的地方，那比如说像狸猫他就说了，说世界那么大，我最想看的是哪里呢？他说最想去的是法国巴黎的先贤祠，日本的京都，还有俄罗斯的莫斯科。哎，您为什么想去这三个地儿呢？您是不是也告诉我一下呢？但是我想呢，今天您说的这几个地方呀，我们今天在座的两位嘉宾都非常的熟悉。等一会儿我们先，哎，要不现在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吧。这几个地方其实不论是法国也好，还是日本也好，还是俄罗斯举办过世博会吗？葛杰， 俄罗斯 应该举办过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位狸猫他这个答案他就是想去世博会看一看实际上 对对对对， 说到想去世博会看一看啊，那世博会在前面我曾经提到了，我说有学者就认为那最早的世博会呢就是隋炀帝时期曾经举办的规模宏大的万国博览会。就这一点啊，周先生您怎么看？ 其实这可以是一个古代文化里面他也有把各种地方比如贡品呀贡赋呀汇集到首都让帝王来观览的。比如说唐代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每年正月就元旦这一天，然后各州的刺史呀，然后把他不仅把本地的特产啊进贡的，而且是把他们的举人也是被选送到京城接受皇帝的检阅。这里面也包括外国的物产，就是比如藩属国呀或者有交往的那个外国他们派来的使节，把他们的比如宝马呀，就名马啊，马不是宝马车啊，就是良马吧。 那特别有名的马，那时候叫汗血宝马是吧？ 对对 啊， 比如汗血 不是宝马X5、X3、X6、X7。 对，就是就良马吧，还有那个比如说各种珍宝呀，各种的珍稀的动物呀、植物呀，进贡到京城，然后呢，在整个的皇宫里面进行展示。这就可以说是古代的一个物品或者商品特产的博览会。其实， 停一下。那周文汉你刚才说的这个吧，这可以叫博览会，但是呢你看像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世博会也好，或者说刚才说到的隋炀帝举办的这个万国博览会，它并不是说我们就一个国家里的人我们自己乐呵，而是那么多的国家一起来乐呵。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个也是包括很多的除了附属国以外，有没有那种比较平等的国家来到参加这种唐朝的这种博览会呢？ 因为当时是朝贡体制，他名义上说是朝贡，但实际上是很多是平等的遥远的那种国家，比如西域，比如说东罗马，他就很远的给你献来了一些什么东西，他是一个礼仪上说是进献的，实际上是展示，然后皇帝还会赏赐他等价的甚至更高的东西给他们，所以这也是当古代的一个文化和经济交流。 哎，他们在参加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听什么乐曲呢？我把我们的背景音乐放大一点，大家可以听一听。当然了，我刚才放的这一首是我们现代人演绎的，但是它的这个曲名叫《盛唐》。通过这样的一首音乐，大家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里面有不同的风格。因为中国的传统的这种民乐的这个曲风也好，或者使用的这个乐器，其实就包括我们现在用的很多乐器，都是当时隋唐的时候其实传过来不少。 对，你听这个乐曲就带有那种西域的风格 啊， 很急缓，然后那种激越的那种音乐 对 啊， 像他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的乐器啊，除了古琴是中国原产的，然后当时其实就是隋朝的时候就有很多混血儿了，很多的多民族。而且我说这混血儿并不是说就是我们国家内部的这些民族的这个混血儿，而是别的国家那个时候真的有好多 留学的人，或者说这个到外面来旅游的人就在中国定居了，所以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有很多的混血儿出身，也是多民族的融合的一个开始吧。 对对，像李白他不是经常写说我去那个虎女做酿葡萄酒的地方喝酒去了呀、啊、这样的事情很多，就是当时的长安和洛阳它实际上都是相当国际化的城市，比如有东亚的日本的星罗的他的留学生啊，也有西域的很多的部族呀、啊、国家呀、啊、他派来的留学生呀、啊、音乐家呀、啊、酿酒师呀、啊、还有驯马师呀、啊、实际上当时可能南亚呀、啊、东南亚都是专门派来这种驯象的，把大象送到这个皇宫里面专门训练以后，然后配合刚才您放的这个音乐，比如说这个各种西域的音乐融合中华的音乐，然后融合以后演出他的所谓的九步乐，就是那个一个大型的这种音乐的组合，然后演出的时候呢，同时他们喝的各种酒呀、吃的食品可能也是都有各种国际化的因素里面，所以中国可能在古代时候就是一个相当开放和那个强健的这样的一个文明体、啊、 我觉得它不仅开放、嗯、它还能够接纳、 嗯、 还能够和自己的文化做一个这样的融会贯通，这是非常伟大的，只有有气量的一个国度才能够或者说一个地区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风采，要不然他老会想说你比我好啊，你还到我这儿来显摆，我不能跟你一样，我必须得说我的好，是不是呢？ 对对对，它这样的就是一个文化的交流，其实最简单我们所谓说的礼尚往来嘛， 嗯， 就是你来我往，我们互相都有好东西，互相向对方展示呀，互相看呀，然后有一个交流呀，这样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就像葛杰先生他现在做的这个世博会，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可能就是展示我们中国特别好的产品呀，然后各种文化呀，各种创意啊，同时他可能也接纳了很多欧美的或者是全世界的各种的好的设计啊思想啊。 是的，这几年呢其实中国馆呢一直呢也是推广一个什么理念呢，就是中国的智慧，就是不管是从中国古代的这种人天人合一啊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啊，到现在我们提倡的这种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啊，所以这些方面呢其实都是中国给世界带来的一个如何解决一些世界问题的如何那个体现中国影响力的一个方面的一个主题表达方式。同时呢我们每届世博会呢也都是通过文化的科技的体现中国的综合的能力国力这样呢也能够跟世界的很多的观众呢来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 刚才呀我们是从古至今来说一说世博会，说过了这个古代的世博会，我们就来说一说现代的世博会。要说现代的世博会谁最熟悉呢，那在座的我们三个人里面一定要首推葛杰了。周文翰你服不服？就说 我当然服了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也是得到很多的知识啊，因为这是170多年的世博会的一个历史的整体的梳理。 哎，这170多年的世博会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是肯定说不完的。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名字叫做2020年迪拜世博会，其实它是2021年到2022年举办的这届世博会的情况。而且我还可以跟听众朋友来透露一下，葛杰您是刚从迪拜回国的是吧？没，已经，但是已经过了这个隔离期了，肯定不违规我们这个防疫的这个要求。给大家讲一讲这一次的世博会的一些见闻吧。嗯， 我呢是在2020年4月份啊就去迪拜了。 嗯， 首先讲一下这个迪拜世博会啊，为什么叫2020年迪拜世博会，但是在2021年举办的。 嗯， 这个呢确实是因为这次疫情的影响，本来呢是在2020年就举办的，结果呢这个疫情影响之后呢，然后经过迪拜，经过阿联酋跟国际展览局的会商，然后最后决定呢延后一年举办。延后一年举办呢之后呢就定在了2021年的10月到2022年的3月底，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整个的建设周期呢也就相应的延后了。那么我呢从4月份就去往迪拜。 2020年4月份您就去了？您中间回国了吗？ 没有。 好吧，因为在疫情您不可能回来是吧？也就是您刚刚回到祖国的怀抱不久，就来到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聊天室来到我们读书俱乐部的直播机房和我们的网友和我们听众来互动了是吧？ 是的是的 这一份赤子之心啊我代表所有的网友和听众朋友感谢您。刚才您说了，那您这其实世博会还没有结束呢，那您现在回来以后，我想想啊，这一届世博会到3月31号截止， 对， 那您还会再回到迪拜吗？ 不去了。这个是这样，我们在前方也还有个团队，是负责运营的团队，然后他们要一直坚持下来，包括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1月10号的时候呢，举行了这个中国馆的馆日，然后呢，后续呢，我们还会有一些省区市的活动及各种的文艺演出的表演，这都有赖于前方的工作团队、运营团队的辛苦支持。 我特别算了一下您的行程，我发现您刚回来，这世博馆中国日就举办了，是吧？ 对对对，因为中国馆不光是中国的馆日哈， 嗯， 还有省区市的很多活动。 对， 这样的话呢，我们所有的省区市啊，包括一些那个品牌商啊、品牌的企业啊、中国的一些大的企业，包括这次就比如说上汽啊，比如说一些那个中国的石油、中石油、中化，中核都参与了我们这次的展出，也展示了一个中国的综合实力。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呢，跟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同的是什么呢？你看奥林匹克运动会呢，主要是把我们的这个更高更快更强这样的等等的更的精神啊，这样的运动精神展现出来，但是呢世博会呢是可以把你这国家的方方面面都展示出来。那我想谈到了这一次的世博会，可能很多朋友都关注中国馆，因为毕竟刚刚过去的1月10号举办了中国馆日嘛，是不是也请啊葛杰给我们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这一次的中国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您虽然不是这一次的中国馆的主创设计师，但是您担任过其他的这个中国馆的设计师，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中国馆的一些情况。 嗯，这次中国馆呢其实是整个世博会里面的五大超大馆之一。这次呢我们的整体的设计手法呢还是回归一个传统的设计手法，这样呢就是整个的外观呢是一个整体的灯笼造型，然后配合着一些灯光秀的表演，这样能吸引很多的观众。那么在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展项，包括展示了我们的北斗，包括展示了呢我们智慧城市，包括各个方面的，还有就是包括一些那个中间的一个主要的影视厅，反映的是中国探索未来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概念。嗯， 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演绎中领略历史风云变幻， 大家清楚了， 大家确实不知，还望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吴用智取生辰纲， 宋江三打祝家庄。 在水浒传里感受英雄豪情壮志， 胆大妖精挡住我， 美猴王出世 三打白骨精。 在西游记中体验险境迭出的取经之旅， 黛玉葬花， 宝玉碎玉， 宝钗扑蝶， 晴雯思扇。 在《红楼梦》里品盛衰变幻，人情冷暖， 读古典名著， 仰人文情怀， 悟传统文化， 品百味人生。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 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通过世博会看世界。今天的两位嘉宾是周文汉先生以及葛杰先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世界那么大，你最想看的是哪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有奖收听啊，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共是有这么多份的礼物。哎呀，这么多份的礼物咱们怎么得到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怎么进入到读书俱乐部的聊天室。方法很简单，打开听听 FM， 在首页聊天室的位置找到读书俱乐部聊天室进入。如果您在首页找不到啊，也可以直接在上方的搜索框里搜索读书俱乐部，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还有就是今天的题目太难了，我和周文汉，因为我们两个有大家聊天室的这个页面啊，得说一下，葛杰他的对面没有这个聊天室的页面，所以只好把他的这个答案筛选的重任交给周文汉了。我们刚才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在答这个题，但是错误的居多，正确的特别少，所以我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流沙的这个听听号。怎么进入到我的听听号呢？就是下载听听 FM APP， 进入到首页，在搜索栏输入流沙，然后点击搜索，这样呢我的流沙的这个节目就会显示出来，而且在流沙头像旁边呢可以看到一个加了蓝 V 啊，你点击这个蓝 V 就会有进入听听号，进入就可以了。我们后面的题会更难，我在我的听听号里面发了一些我们今天答题的线索，但是其实我那个线索您看起来也很费事儿，因为我这个线索是葛杰提供给我的，我告诉大家，葛杰给我提供的国际这个展览局官网的数据，纯英文的，那我也算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线索了。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聊天室的很多朋友在参与我们的答题。哎，这位用户是7373的朋友，他说旧金山，到底这个答案对不对呢？我们刚才题目是，我们经常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其实并不是在巴拿马举办，正确的举办地在哪里呢？这位听友答的是旧金山。另外呢，天马行空呢，他答到的啥？最早喷泉技术用在圆明园大水法。同样，这个用户5335也说了，最早的喷泉技术是用在圆明园大水法。秋风秋雨他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地址是美国旧金山。还有另外有一位啊，我觉得这位白小云，他这个答案简直太长了，到底对不对呢？他说，他是这样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呢是在美国旧金山市，第一次博览会是从1915年到二月，开展到12月，是历史上最长的。问一问周文汉，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你那边聊天室的情况怎么样？您挑选了没有一些答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吧？ 对，我看到一些朋友他们已经回答了两个问题啊。那个葛杰先生他的这个问题，那个读者听众反应很热烈，他都很多人猜是那个旧金山。那就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旧金山这届博览会它到底有什么特色呀？ 对，为什么如果说巴拿马 这个万国这个博览会按道理说应该是巴拿马举办的，他竟然不在旧金山，那为什么要在巴拿马举办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真的是各种各样的答案都有，但是我们会从这道题目当中挑选两位啊，葛杰还有周文翰共同认为最正确的这个网友，把礼物发给你们啊。我们今天有13份礼物，这13份礼物啊都非常的贵重，我们是随机发送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一位听众朋友会得到什么。那我们今天的礼物是什么呢？我们的第一份礼物是有5份，一共有5份，这份礼物当中包含听听 FM 7天 VIP 体验卡，可以在听听 FM 上畅听价值万元的有声作品，还有耕耘童书提供的新年春联礼包以及12生肖专属红包，这样的礼物一共是有5份。那下面这份礼物呢是有4份，是后浪出版公司提供的，有福包，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云看世界书单当中的书一本，那这样的礼物是有4份，另外还有4份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周文翰以及葛杰的他们的签名书各一本，那一共8本书分给4位听众朋友，每个人是一套啊，就是温故践行加世博会温故践行世博会回顾与探索，再加上岛上花园。哎呀，今天的题也特别多，然后礼物也特别多，弄得我特别着急，我一定要把这礼物发出去。但是题真的挺难的，其实我们也特别希望啊能够把这样的礼物送给真正喜爱通过世博会看世界的这些听众朋友。我是这么想的，周文翰你觉得是不是呢？你出那么难的题，你这道题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没有一个人答对，太难了，为什么出这么难的题呢？ 因为喷泉技术挺有意思的，因为现在在城市里的广场呀园林也广泛应用，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它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很早之前已经用在中国的古代园林里面了。 嗯， 但具体说它到底什么时候引进的，这是个学术研究的话题嘛，所以回答其实是开放式的，大家多多回答。我最后会选出一个我觉得可能的正确答案。 哎，那葛杰呢，您的看法是怎样的？其实您这道题倒是有，我觉得您这个心比某些人要柔软很多。您这个题其实有一些朋友答对了，但是答对的人有点多，所以您怎么立一个挑选的规则，规定哪些听友能够得奖呢？ 好的，这个我这个题呢，其实为什么我要挑这个题呢？ 嗯， 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这届世博会啊，对中国的参展呢意义还是挺重大的。 哦，您刚才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对， 嗯， 1915年呢，实际上这届博览会呢，它是在确实是在旧金山举办的。 您现在要公布答案了是吗？我们听友还没挑出来，您就要公布答案，您不能这样。我觉得今天我们既然是通过这个世博会看世界，我们两位啊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他们也有2本书，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这个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吧。下面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段编辑推荐，我们来听一听《温故践行》的责编吕娜的介绍。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故践行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吕娜，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温故践行这本书。温故践行是第一本以世博会为主题的图书，它完整梳理了1851年到2017年共57届世博会的内容，兼具专业性又极具趣味。温故即概括回顾了历届世博会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内容。践行是以作者参加世博会工作的2000年为始，探索总结了思考与付诸的努力。世博会自1851年首次在伦敦举办以来已经170年。这170年，世界从工业革命时代跨越到信息时代，是人类进步最快的阶段，同时也是交织着全球性的战争与和平、殖民与反抗、发展与贫困等诸多人类共同议题的逐步解决与进步的过程。回顾历史，它的每次举办都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例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布鲁塞尔的原子球、西雅图的太空针馆、上海中华艺术宫等，都是世人耳熟能详的地标建筑。细读这本兼具历史价值与专业性的书，可以使普通读者通过世博会发展，了解近现代很多大事件的发生发展背景。自由女神像、比利时原子钟、爱迪生的电灯、贝尔的电话机、世界上第一只腕表的展出、 第一条电气化铁路的启用，第一部有声电影的上映，这些都与世界博览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在世博会的首次亮相也在本书中追根溯源，修订了这一历史渊源。精读这本书可以使专业设计人员理解，作为设计师其实需要更多的时代背景知识，才能做出更符合发展趋势的设计。《温故践行》一书的作者葛杰，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有很强的美学设计功底。这本书的整体设计、图片的穿插编排等均由其亲自完成，这使得书籍内容的表达与图片搭配相得益彰。其中很多珍贵的历史图片更是作者多方搜集整理而来，弥补了我国世博会史料的空白。葛杰老师自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以来，参与了多届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施工工作，对于这类大型综合性的设计项目有较深刻的理解。在本书中，他不仅分享了自己担任设计施工总监期间为中国馆获得最高奖项展馆的筹划史料，也从专业角度对一些优秀的国家展馆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分析比对，详细地从展馆主题演绎、设计规划、展示手段以及国家馆所应该体现的表述体系等方面进行了讲解，这对于专业设计从业者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温故践行》这本书采用全彩印制，特别选用了轻薄不易产生视觉疲劳的淡米色轻型纸，内容浓度很高，读起来轻松有趣。它像一本跨越百年的世界发展史索引，又是一本世界风物志，不仅对世博会大型展会策划设计相关从业者有所启发，也非常适合对建筑设计展会有兴趣的读者，更可以作为青少年拓展视野的课外读物。让我们一起跟随葛杰老师的书，通过世博看世界吧。 哎呀，这个鼓声响起，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要来公布获奖听友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第一、二、三、四位的获奖听友马上就要产生了。那我们既然刚才的第一道题是由葛杰老师来出的题，那葛杰老师来公布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和第二位获奖听友吧，他们是谁呢？我们来听一听。 那么我先在公布之前，我再多说两句啊，因为这届世博会呢，确实是在1915年在旧金山世博会举办的。那它为什么叫巴拿马博览会呢？万国博览会，它是因为在巴拿马运河开通的。那么这届世博会啊，真的是中国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参展，而且呢，我们一共拿到了1111个奖项，位列整个参展国的第一位。那么在历史上呢，确实是最成功的一届的参展经历。 所以您的第一位和第二位获奖听友是谁呢？我都替我们的听友着急了，我替大家来问一问。 好的，那我现在就公布了啊。那个第一位获奖听友是白小云，第二位获奖的听友是秋分秋雨。 哎，我们今天葛杰的题目，第一道题目是我们经常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其实并不在巴拿马举办，正确的举办地在哪里呢？我们今天的两位获奖听友分别是秋风秋雨和白小云。那稍后呢，我们的场控，我们的大管家球球会和你们联系，然后需要你们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把奖品快递给您。同时啊，跟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啊，以往呢我们会有一个规则，就是如果您今天得了奖品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再给您奖品了，就把这奖品顺延。但今天考虑到我们的奖项特别大，那是这个之前没有人得过，所以今天排名不论先后啊，就是排名当然得论先后了，但是今天如果您排名第一，您以前曾经得过奖品的话，您依旧会得到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所以我们有一道两个小时的题啊，持续两个小时的问答题，就是读书俱乐部聊天室两小时点赞最多的听友，这是有一位 就是排名第一的听友也会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这样的一份礼物。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两位嘉宾他们每一道题都会有两位听友获得我们送出的礼物。刚才我们是已经了解了葛杰的这个题目的获奖听友，那接下来周文翰您来公布您今天的这个题目的获奖听友是谁吧。 好的，我的这两个题目的获奖者是绿野仙踪，这是第一位啊。第二位是用户5335IK、这位用户他们两个的回答都是指的是雍正时期在圆明园引用的大水法这个答案。实际上我自己研究写的这个题目的标准答案是那个上林苑，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研究，就是可以大家各有各的观点。因为实际上我觉得是根据那个汉书史记的记载，当时在上林苑里面已经用到了把水击到那个上空然后喷下去的喷泉的技术。因为在那个汉武帝时期，实际上中国跟这个西域啊西方的这种文化交流是非常紧密的，他的这个上林苑里面据那个汉书史记记载，他就有那个东罗马送来的包括什么狮子呀虎呀这些异域的兽。但是对这个兽的形态大家是也是有争议的，有的人认为是送来的是真的动物，也有的认为实际上是送来的当时那个西方的那个雕塑啊，保存在建章宫里面。所以这说明就当时的中西的文化呀技术的交流很多。所以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唐代的文献也记载，唐代的就是华清池里面它那个温泉里面有一个是地下是莲花，然后上面也是喷泉喷上来然后住到那个莲花里面。它实际上和你现在去那个米兰或者是威尼斯看见的那种欧式的那喷泉实际上是描述是非常非常像的，那很可能也是当时的西域的工匠来中国修建的这种喷泉性的装置。 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什么特别给大家带来了温故践行世博会回顾与探索，还有呢我们刚才说到的时光的倒影艺术史中的伟大园林，也邀请到两位作者和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世博会呢？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可能通常谈到世博会我们会想到哎，这世博会啊它可以展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时光的倒影艺术史中的伟大园林的作者周文翰先生，其实在他的书中啊还有这些伟大园林它本身就是展示一个国家软实力以及延续的表现。所以呢就通过软硬两种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让大家走遍世界，而且呢也了解这当中的一些我真是觉得必须得懂你才知道为什么啊这种园林或者说这个建筑会在这个地方出现，那个建筑会在那个地方出现，或者我们觉得两个地方远隔千万里甚至是隔着大山大海或者是大河，但是他们两个却很相似，这当中都是有渊源的。那话不多说，我们接着送礼品。哎呀，继续要送礼品了。那我们今天请葛杰来出第二道题，我们的第二道题是什么呢？刚才还记得怎么去进入到流沙的听听号吗？我的线索在那里面。葛杰来把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出一下，虽然题目简单，但是您要真知道有多少个其实挺费事儿的呢。那得到国际展览区官网去找最新的数据。好，有请葛杰。 好，我出第二道题啊。这第二道题是这样的，世博会的成员国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共有多少个啊？ 截止到2021年12月31号是吧？ 对。 大家注意啊，世博会成员国截止到2021年12月31号共有多少个，那也是答的最应该最正确或者最完美的让葛杰认可的两位听友就会获得我们的礼物。好，下面是周文翰来出今天的第二道题。 我的第二道题是，中国最早在北方园林中栽种桂花树和兰花的是哪一位，是什么朝代的什么人，就是 我也一定在这儿说一说啊。前面刚说到了葛杰的心非常柔软，然后给我们听众朋友出那题并不是很难，但是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周文翰更柔软，不管对还是不对他就坚持要把奖品发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奖品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奖品一共是有13份啊，分别是听听 FM 7天 VIP 体验卡再加上更临 童书提供的新年新春礼包，还有十二生肖专属红包，这是五份，还有后浪出版公司提供的福包，这就包括了什么福字啊、春条呀，另外还有一本书，到底书是什么呢？稍后的云看世界书单会给大家来公布。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周文翰的签名书《岛上花园》，以及葛杰的签名书《温故践行世博会回顾与探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世界那么大，你最想看的是哪儿呢？哎呀，我看到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在互动。那比如说我觉得我一定要念一念啊，这个名字叫娜的发言，他说世界那么大，你最想看的是哪里？去世博会就相当于游览了全世界。哎呀，那我得说一说葛杰了，您是不是整天在全世界游览呀？您这么多年一直在各个的这个世博会啊，不论是准备还是游览呢，还是工作呀，哎呀，您看了好几遍全世界了已经。 我太欢迎这位听众朋友届时参加我们的世博会了。其实呢，我在整个的世博会的工作过程中嘛，曾经就遇到一位啊，遇到一位就是后来被我们称为叫日本奶奶的一位观众。 嗯， 他是1970年大阪世博会之后啊，就喜欢上了世博会，成为世博会的超级粉丝。 哦， 然后每一届世博会呢他都是必去，而且呢每一届世博会最最最最让人想不到的就是每天坚持进馆，所以创造了一个相当于世博会历史上的一个记录。这个在我这本书里呢也有我跟他的一个合影，然后我也很高兴的在这次世博会曾经想找他，结果后来发现可能这次呢因为尤其疫情的原因呢可能他没有去。当然我希望我们的中国呢看看是不是啊哪位听友最后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也喜欢上世博会，也成为一个世界是那个世博姐姐吧。 还有啊，我们这位宝姐姐她就说了，她说世界那么大，最想看的是哪儿？想去云南，还有昆大利啊。是吗？有昆大利这么一个字吗？还是昆明大理是吧？我觉得她可能打错了。然后我们还有好多的听友，比如说我们这位听友他就说了，这是用户7373KZ， 世界那么大啊，你最想看的是哪里呢？意大利吧，想去看看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留下来的各种街头艺术，感受不同的艺术风情，看看威尼斯的水城。意大利南北跨度也很大，气候也不太一样啊，还想去看看教父里的这个西西里岛。哎呀，我们这位听友您这个欧洲行挺全面的。 这位听友啊说到点上了。目前呢意大利呢正在申办2030年世博会。 Oh. 啊，如果说真正的能够申办下来，我真的希望这位听友啊也去看一看，就在罗马。 嗯，我们还有很多的听友说了，比如8740IL 他说啊，世界那么大，想去看黄山还有泰山。还有这位听友说世界那么大，想去看西藏和新疆。黄山泰山我去过，西藏和新疆我没去过。周文翰，走遍世界的周文翰，虽然没参加过几次世博会，但是对于西藏和新疆感受怎么样？ 新疆我挺喜欢的，因为新疆我觉得大山大川嘛， 嗯， 然后雪山啊，那真的是一个夏季如果旅游的话，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嗯， 西藏我是夏天和冬天都去过，我冬天去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到底是吃，就是天天吃他们的那个肉，各种肉吃的我但是我当时正好是从印度回来的。 哦，所以你要从印度回来到了我们的祖国，回归了祖国的怀抱以后，觉得啥都好吃对吧？ 对，比印度来说就是新疆的不是西藏的那个菜其实很好吃了，因为印度用的香料太多了，我受不了。 没错，其实啊，不同的地区他们的菜肴为什么有的地方比较清淡，有的地方就用这么多的香料呢？也和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通过世博会看世界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嗯，不同的地理环境，包括这个种子的这个扩散，还有这个培育方法，人们的这个技术，种植技术都影响了咱们大家的口味。哎呀，通过世博会去看世界，世博会有专门说吃的地方吗？葛杰， 世博会有啊，世博会 我就经常看到那里面好多酒，对吧？有酒的展览， 各种各样的都有，尤其是像上次呢，就是 2015年米兰世博会的时候，他们就是以农业为主题的。 嗯， 正好呢，也是因为世界粮农组织啊是落在意大利，所以那届世博会呢，除了是文化科技的一个展示， 嗯， 整个世博会呢都成为一个美食的一个乐园。 嗯， 很多的那个观众啊去参观的时候，就是拖家带口的，到晚上就是各处的去寻找世界各地的吃的。 嗯，谈到了世博会啊，可能大家如果是看到世博会的历史，就会发现其实前几届的世博会他们主要是在欧洲的发达国家还有包括美国举办的，那后来到了亚洲其实已经是很往后的了。那周文翰先生，在您的书籍当中啊，时光的倒影，艺术史中的伟大园林，其实在这个园林的呈现当中啊，欧洲啊还有美洲啊还有亚洲，它倒和世博会是相反的。其实亚洲啊还有应该是这样说，你看最早一届的世博会是在美国举办的，我说的现代在英国伦敦，是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但我们来看一下伟大园林啊，其实像英国呀美国呀欧洲倒很少，这当中有什么样的渊源呢？在您的这本书时光的倒影当中有没有这种讲述或者体现呢？ 对，就是您说的是特别正确，就是实际上就园林方面来说，反倒是就是我们亚洲最早是西亚呀，还有东亚、中国呀这些国家，首先兴起了对于园林的这种欣赏呀、享受呀，然后慢慢的就影响到了欧洲，尤其是西亚的那个园林，就是波斯呀、阿拉伯园林，影响到了欧洲的，欧洲发展出了他们的古典园林的系列，一直到现在。那这个过程实际上到中间的一个阶段，就是到了近现代，就是文艺复兴以后了，就等于是跟这个葛先生写的这个世博会就接上关系了。因为世博会等于是工业化社会以后兴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盛会，这个盛会里面呢，它不仅仅涉及到说的展示他们的技术呀、商品呀，也包括他每次在那个世园会的整个的这个设计，他都是要在一个美奂美轮的那个一个园林里面，或者是广场呀，或者这个城市的一个局部举行。他不仅仅说是展示商品，他也是让大家能够休闲，周围有各种各样的雕塑呀、艺术品呀，甚至是周围的园林，包括我们后来说的，其实越来后面越来越重视让大家去这个世博会里面得到这种休闲放松，它是有美食的，它也是有表演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实际上它是跟这种近代的工业化呀，包括我们的现代的这个商品的交流呀，是有密切的关系。包括比如说是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吧，就是包括一些世博会的这种象征性的这种东西，它实际上是在全球这么流动的。比如说很简单举个例子，就是美国的波士顿的那个波士顿公共绿地啊，就是波士顿那个 Boston Common， 它里面有一个雕塑，有一个六米多的一个大雕塑，六吨多重，它实际上就是1857年的时候在巴黎举行的那个世博会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雕塑，是法国艺术家造的。但是呢，当时美国你还比较土，比较那个叫什么什么，就是类似于那种没文化那种形象吧。所以 你怎么能这么说？多么伤害美国人民的心！当时啊，现在已经很先进了。 对 啊， 那都是一两百年前了嘛。当时就是波士顿的一个大富豪叫那个布鲁尔，他就花了一大笔钱把这个法国艺术家做的大型的雕塑买下来，然后远渡大西洋，就是运到了波士顿，然后捐给了这个波士顿公共绿地这个公园。到现在为止，它还矗立在这个波士顿这个公园里面，所以说这个等于是这个世博会，它不仅仅说是展示这种商品啊，它有很多文化的东西，而这个文化可能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是可以流通的。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啊。 我把我们第二时段的两道问题再跟大家重复一下。那葛杰先生的问题是：世博会的成员国截止到2021年12月31号共有多少个？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这个国家了，他们都说240多个。我知道这是答案是错的，但是葛老师，您知道他们为什么都答240多个？您知道吗？ 因为我估计他们是从地图上数的吧。 那我告诉大家，您进入到听听号，就是下载听听 FM， 然后那里面搜流沙，我已经在我的那个听听号里面把线索发进去了。虽然是纯英文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想拿到我们的礼品，怎么也得费一番功夫吧。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么重的礼物。那刚才呢，周文翰先生的第二道题啊，是中国最早在北方园林栽种桂花树和兰花的人是谁？我怎么觉得您这道题难的呀？大家都没有人答，还是我没有看出来聊天室里这个网友听友的答案呢？周先生，您找到正确答案了吗？ 我这个题确实很难，这只有看过我的 就是《时光的倒影》这本书的读者才能回答出来、哦。 那你是不是 也给一个 赶快要翻书 啊？ 那首先，因为古代园林，实际上它你可以集中在就是肯定是中国古代的帝王了，因为古代一般大型的著名的园林，一般都是这种帝王呀、富豪他才能有钱修得起来的，所以肯定是古代的。 嗯， 我们可以再缩小一点，他肯定是明代之前、元代之前的一个帝王。 嗯， 你看谁喜欢？园林呀、啊，谁喜欢这种花呀、啊？谁喜欢写诗呀、啊？他往往就是喜欢建园林的。 哎，我们给大家加一下油吧。我们中国鼓响起来。 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伴随着这样的悠扬的乐曲啊，再来重复一下，今天我们带来的内容呀、啊，是通过世博会来看世界。我是主持人刘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有两位嘉宾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他们是《温故践行世博会回顾与探索》的作者葛杰，《时光的倒影：艺术史中的伟大园林》作者周文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们两位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世界那么大，你最想看的是哪里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奖品要发给大家，太着急了。我们在第二时段啊出了两道题，那这两道题呢，分别是世博会的成员国截止到2021年12月31号一共有多少个？那这是葛杰先生的第二道题，周文翰先生的第二道题是：中国最早在北方园林栽种桂花树和兰花的是谁？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正确答案。我想这样吧，既然大家都按着地图数国家，老达240多个，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因为我手边有正确答案。那么我想，我们就把今天得奖的这个权利交给我们的场控小皮球，我们的大管家。大管家，您数一数，您手边不是也有正确答案吗？我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170。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谁的这个数字和170最接近，那您就是我们这道题的两位获奖听友了。我刚才在公布这个获奖听友的方法的时候，我看到葛杰老师一直在点头，您觉得我特公平是吗？您说一说吧，夸夸我。 因为啊，其实这个很多国家啊，它实际上参展，但是呢它并不是这个成员国，所以呢这个题的难度呢确实有点大，所以流沙呢给的这个方法呢非常好。 他们都没有去听听号，流沙听听号去看我这线索，还是说您给我这截屏全纯英文的太难了？ 不难。 您觉得不难是吗？我不瞒您说，我看了您这线索，我也当时没反应过来应该是多少，但我觉得那是数啊，那个数后来我就反应过来，因为那里面只有我看得懂的是那个阿拉伯数字，所以我就知道答案是多少了。那接下来周文翰，你这没有正确答案，你来公布吧，你怎么选获奖的听友吧。 我这个题是不是太难了？真的，只有看过我的书的人才知道，所以我决定把这个奖品发给回答我上一个问题的读者听众啊，我要发给他们。 你先公布答案，公布答案。 我的公布，我这个答案真的是非常偏门的一个问题。他问的是种这个桂花树和兰花的是哪个中国古代哪个人？实际上，这个可能大家一般不太知道，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他实际上是很喜欢这个江南的园林啊，也喜欢江南就南朝的诗歌啊之类的，所以他呢因为可能看了南朝文人写的诗歌以后，喜欢上了桂花树呀、兰花啊这些江南的植物，他就在他的那个皇宫里面宫院里面让人栽种了这个桂花树呀、兰花呀，而且还专门写过好几首诗来歌咏他这些桂花树啊、兰花。怎么说呢，他也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帝王，不像大家想象的啊，天天忙于工作，没时间玩。 所以今天您的这个获奖的听友，您来公布吧，是谁？ 我是公布一下，就是获奖的是之前的回答那个圆明园那个读者之一，有一个是天马行空马道成功。观众啊。 嗯。这是我们第二道题的第一位获奖听友，对吧？ 对对对， 好，第一 位获奖听友。另外一个是那个，刚才我漏过一个啊，那个一个是那个。 您要是您找不着，我来把我们今天的礼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礼品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有13份礼品啊，分别是。第一种是5份，是听听 FM 7天的 VIP 体验卡，可以在听听 FM 上畅听价值万元的有声作品，还包括啊有更龄童书提供的新年春联礼包，还有12生肖专属红包，这样的礼物有5份。然后第二种礼物是后浪出版公司提供的福包，这里面有什么春联啊、春纸啊，还有红包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马上就要公布的云看世界书单当中的一本图书，那个书很厚，我也看了，也很精致。那这样的礼物呢是有4份。还有呢我们今天的第三种礼物也是有4份，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周文汉先生的签名书《岛上花园》，以及葛杰先生的签名书《温故践行世博会回顾与探索》，两本书加在一起是1份这样的礼物，一共有4份。现在你找到了吗，周文汉？ 找到了，找到一个是那个。 来公布我们的获奖听友。 天马行空马道成功。 不行，他刚才得奖了吗？ 他已经得过一次奖了。 对，他得过了，你不能再让他得了，他不能拿2份。 那我就给这个吧，我觉得这个观众叫吴闷声，我挺喜欢这个名字的，就给他。 名字 好吧， 名字很重要。 好吧，那我现在要跟我们听听聊天室的听众朋友来沟通一下，下次不要用那个用户名进来啊。如果您要用户名进来的话，下次可能周文汉先生在做主出题和发奖的时候，他还是不把奖品给您，所以您换一个好听的名字，比如说我觉得我爱听听 FM 就很好听。 太好了。 好，接下来呢，其实在我们的第三时段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书单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云看世界书单。首先把这样的一份书单带给大家，这样的书单当中都包括哪些的书籍呢？分别是《大河与大国》、新加坡传奇中国大运河、洋道三部曲。另外我们也没有忘记小朋友啊，有3本绘本，分别是茶马古道、郑和下西洋的秘密，还有北美通史。接下来我们来详细了解这样的一些书籍情况。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人文历史编辑王立刚。今天呢，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我社出版的一本讲美国历史的新书啊，《大河与大国》。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杜克大学的河流科学家马丁·道尔。那么市面上讲美国历史的书很多，但是从河流切入历史的书呢，以前还没有见过。这本书呢，是让人耳目一新。这本书出版之后呢，立刻被美国最大的在线书店亚马逊推荐为月度好书，最后也进入了年度好书推荐的榜单。像美国最权威的书评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啊，甚至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期刊《Science》都刊发了书评，可见呢，这本书在科学界和史学界呢都是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本书受到广泛欢迎呢，首先是因为视角很特别。为什么讨论美国历史要从河流入手呢？其实，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它的地理地形啊关系特别密切，甚至有一个学派呢就叫地理决定论。美国和中国一样，水资源呢很丰富，有很多大江大河。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呢是世界第4长河，就比长江呢短了200多公里。不过它的流域面积要比长江大1倍啊，因为呢美国的地形是这样，两边有山，中间呢这个密西西比大平原是非常宽广的，所以呢它的航运条件也是全世界最好的。那美国呢在19世纪的蓬勃发展呢跟密西西比河航运的这个便利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直到现在呢，从美国最北的五大湖啊，仍然可以把货物呢顺着密西西比河呢拉到最南端的新奥尔良。但是想要发挥密西西比河的巨大潜力呢，首先就要越过一个天然障碍。我们看美国最初的13个殖民地啊，就会发现他们从南到北啊，依次排开，都沿着大西洋海岸排列啊，没有一个州能够深入到美洲的内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版图呢？只要翻开美国的地形图就能看到，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呢，从南到北啊，贯穿南北啊，把最初的殖民地居民呢都给挡在了东边。并不是说阿巴拉契亚山跟喜马拉雅山那样高不可攀，人呢当然是可以过去，但是呢并不适合航运。河流呢从阿巴拉契亚山区流到平原的时候呢，会形成很多断崖和瀑布。书里呢把这条线叫做瀑布线。那么货船呢每次走到瀑布这里呢，只能望水兴叹。人呢要想大规模的迁移啊，必须船呢也可以过得去，否则呢即便在西部产生大量的产品，但是运不出来，最后呢也产生不了经济效益。所以最初的美国殖民地呢只能被限制在这个阿巴拉契亚山啊以东的这个东部沿海地带。那么像这样有趣的发现呢和细节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啊。作者呢虽然不是学这个历史出身的啊，他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哈，但是呢却非常会讲故事，而且有很深的这个史学的这个修养，能在故事里边看到美国历史的很多特点。那么再讲一个例子啊，美国中央辽阔的大平原呢对于交通来说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呢也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城市大了，人口多了，排污呢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芝加哥是美国中部这个大平原上最大的城市，但因为它的地势啊非常的平，所以污水呢不能很流畅的排出去，甚至经常会倒流啊。那么在1850年代呢，市容就非常的糟糕啊，城市这个里的污水到处横流啊，处处是可见的这个户外厕所，有的人甚至直接啊就在地上挖个洞啊排泄啊，可见美国人在当时也并没有现在很好的这种功德哈。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市政府呢委托工程师啊切萨布鲁夫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切萨布鲁夫呢给了一个非常激进啊，当然也是非常彻底的解决方案，就是把整个城市抬高几英尺。他用另外一个技术专家吧，叫乔治·普尔曼设计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千斤顶之类的装置啊，把一栋栋高楼大厦给平地抬起来，垫高了城市之后呢，把污水呢排到密西根湖啊，后来呢又排到这个密西西比河里边。不得不说，美国人是真不怕麻烦。那么比费力更吓人的是费钱啊，下水道系统是当时美国城市建设当中最费钱的项目啊。芝加哥的下水道系统呢花费的这个资金呢是当时这个全市财政收入的 1.7 倍，那么其他大城市呢也都是如此。那美国人想到的办法呢就是去纽约的交易所啊，当时的这个股市来发这个债券。是的，你没听错啊，他就是发这个下水道债券。那么当时的美国的国运是蒸蒸日上啊，这种债券呢也被资本市场一抢而空。美国当时全美各大城市发行的各种市政债券啊，包括这个下水道的排污系统的债券，跟美国的这个华尔街的金融系统很早就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是美国的金融跟美国的这个排污城市建设可以说是很早就结合起来，并且相互塑造啊。那么像这种河流与美国历史相互塑造的这个故事呢，是这本书最核心的主题。美国的河流呢不仅仅塑造了美国的版图啊、经济啊、金融啊，还有美国的法律啊、各个州的主权、美国的能源、防洪、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都跟河流的发展呢是高度绑定的。就像你不了解黄河与长江，你就不能了解中国历史一样，那么你不了解美国河流开发历史呢，我们就不能够理解现在的美国。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在第三时段啊，我们带来的是书单来了，有云看世界的书单带给大家。我们今天的云看世界书单是《大河与大国》《新加坡传奇中国》《大运河》《洋道三部曲》，还有三本给小朋友的绘本《茶马古道》《郑和下西洋的秘密》，还有《北美通史》。当然，在我们书单来了的过程当中，我们依旧会把礼物送给大家。虽然我们今天的题很难，但是两位嘉宾的心都是很柔软的，不管您答得对还是答不对， 对，哪怕您名字好听他都送给您我们的礼物。那接下来又到了他们两位啊，说出他们各自的第三道题的时间段了。我们还是老规矩，每一道题都会有两位获奖听友，还是葛杰先来，您的第三道题。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的第三道题是这样的哈，如果一个国家举办过世博会，那么如果他再想申办世博会需要多少年？这个呢，刚才呢我们在讲述世博会的过程中呢，我曾经提到过类似的，就是一个国家或者说几个国家，或者说大家呢回想一下看是不是能够答出来。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是我们第三时段的第一道题，如果一个国家举办过世博会，那么再想举办需要等多少年？那周文翰，您的第三道题，也就是第，哎呀，不要再说了，就是您在这时段的这道问答题是怎样的呢？跟大家来公布一下您的题目。 我还是一套比较偏门的题啊，就是什么人把波斯阿拉伯风格的园林设计带到了南欧？这个人啊，这种人他不仅仅把这个园林设计带到了南欧，他还差点把西班牙现在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全给占领了，还把刚才很多人想去的西西里给占领了好多年，然后带去了酸橙，带去了各种面食到了南欧啊，这个是什么人呢？大家回答一下。 哎，我也要告诉大家，通常他的题在百度里面或者在某某搜索里面你们都搜索不着，所以大家赶快，要不然您两个方法，您赶快改名字，就是您赶快改名字，要不然您就说一说特别能够让周文翰柔软的一些话，然后他的这道题也会有两位的获奖听友。刚才我们看到很多听友都特别踊跃啊，而且很多听友简直我觉得您的智商特别高。刚才我们其实就发现了有的听友啊，他是这道题也答对了，那道题也答对了。虽然我们今天说了我们不会像以前似的，如果本周得过礼品的听众朋友就不能够得奖，但如果您在今天啊您已经得了一份礼物的话，那我们就会把您的这份礼物顺延给下一位的网友。好，继续我们的云看世界书单，接下来我们带来的这本书籍的名字叫做新加坡。 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后浪出版公司的编辑石哲。新加坡这本书为我们讲述了新加坡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不可思议的崛起。世上没有乌托邦，但新加坡在当代的成就却如乌托邦一般鼓舞人心，我们钦佩它逆流而上克服逆境的勇气。听到这，大家又在想为什么是新加坡呢？这本书从海洋和人才的两个角度为我们解答了疑惑。首先呢，海洋生活给予了新加坡一切可能性。书中引用这样一句话，若没有港口，新加坡就连现在的一半都比不上了。其次，人才是关键。对新加坡而言，国民，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人，都是其最大的财富。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看完这本书，曾这样评价。深谙海洋与外交的历史学家约翰佩里以独特的视角来审视了新加坡。讲到这，大家都担心历史类书籍会不会是长篇大论外加枯燥无聊，别怕，这次的译本我们找到了黄丽玲和吕嘉明两位新加坡学者进行翻译，文笔非常流畅，可读性极强，借此机会起了兴趣或者一直想了解新加坡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最后还有一个小惊喜想给大家，后浪出版公司一直致力于为读者提供具有不可替代性和能经历时间检验的好书。新春来临之际，我们准备了2022年纳福旺财福包和一本新加坡图书，通过读书俱乐部的节目来送给大家。在此，我代表后浪出版公司预祝各位新春愉快。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姜思立。大运河申遗的亲历者，大运河文化的研究者，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委会副秘书长，传奇中国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全书50万字，401张图片，主题鲜明，内容全面，史料丰富，图文并重，是一本了解中国大运河的全新读本。这本书的创作有一段故事，我曾经出任大运河联合申遗办专职副主任，大运河遗产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长期从事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申遗工作及运河文化的研究，出版过多部大运河专著，但或多或少都留有遗憾，一直想出一本图文并茂、字迹精美的普及读本，能够让读者轻松阅读大运河。有一天，我接到中国轻工出版社刘忠波老师的电话，说想约请我写一本中国大运河的普及读本，这个提议正合我意。 于是双方立即展开交流，形成了大纲，非常顺利的出版。这本书是在中国大运河成为世界遗产后，中国大运河沿线城市掀起了大运河文化的建设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热潮中创作的，世风起时。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按主题讲述，内容全面，重点突出。全书11个主题，涵盖了大运河开凿和贯通、河道交汇技术、漕运、运河城市、运河世界遗产、运河工商百业、运河融沃、风土人情、对外交流、传承和创新等，囊括了中国大运河全部内涵，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大运河的传奇之处。二是以文化为主线，主题灵动，史料丰富，既有时代气息，又有历史厚重感，可读性强。读者可以在感性和理性两方面深刻地认识大运河工程在经济发展、风土人情、民族智慧、国际交流、传承保护等方面孕育的强大的文化力量。三是观点新颖，语言简练，结构巧妙，把中国大运河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中的独特地位勾勒得惟妙惟肖，使读者对中国大运河有更加深刻而现实的了解，从书中体会到中华民族的创新意识和强大智慧，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四是篇章短小，杂志化排版，每一页或两页讲完一件事，适合快节奏生活的年轻人的碎片化阅读习惯。更值一提的是，装帧精美，设计活泼，还有一些珍贵的古图、史料的拉一图，最长的约 1.7 米，使这本运河普及图本锦上添花。本书得到了中国文博界两位顶尖专家刘楚光老师和张廷浩老师的联袂推荐。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楚光认为，本书观点性、解读深刻，亮点突出，特色明显。本书在行文中融入了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和独特的学术观点，丰富了人们对大运河历史作用、现实价值以及未来传承的理解。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解读大运河丰富而多元的内涵，使读者耳目一新，开启了重新深刻认识大运河的独特视角。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委会会长张廷浩老师认为，这本书首次从运河与五大自然水系相交这个角度，对大运河的水工文化进行了研究，这在运河水工技术的研究上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同时，该书对运河相关的融沃进行了梳理，从开凿、维修、使用和传播三个方面对运河融沃进行介绍，方便读者全面地了解运河融沃。从运河文化的研究层面上，该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从利用大运河文化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角度，该书的出版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该书作为一本工具书，无论对文化研究者还是对旅游产品设计者，都将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谢谢。 每当这个鼓声响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就应该知道了，我们不是要出题，就是要公布获奖听友了。那刚才呢，我们出了两道题，很难呀，很难呀。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应该咱们没有看到正确答案，是不是？我来公布一下啊，如果是一个国家举办过世博会，那么想再次举办需要等多少年呢？正确答案是15年。还是那个老规矩，如果您没有达到答对十五年的话，那就是把这个获奖的这个权利交给谁获奖的这个权利交给我们的场控，我们的大管家球球，那就是最近四的前两位听友，那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份礼物，送出的这份礼物。那至于刚才的另外一道题，是什么人把波斯阿拉伯园林设计带到了南欧呢？这道题我现在已经看到有一位正确答案，我觉得这样啊，已经有两位正确答案了，是吧？周文海来公布我们今天的获奖听友。 很高兴啊，有两个听众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位听众是用户 9325CA 啊，第二位是用户 7373KZ， 正确答案是摩尔人。摩尔人实际上指的是在北非生活的阿拉伯人，他们呢就是在七八世纪的时候打到了今天的那个西西里，还有那个西班牙那个境内那个部分，占领了那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南部，就建立了他们的国家。他们就把很多的美食呀、植物呀，还有那个 波斯阿拉伯风格的所谓的四分圆嘛，就是中间有一个十字的那个流水，然后周边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这种园林方式带到了南欧。 哎，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位获奖听友没有产生，那这位获奖听友呢，他不用通过有奖互动答题，您就是动动手，在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读书俱乐部的聊天室当中啊，点赞最多的那位听众朋友也将获得我们的一份礼物。在前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云看世界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大河与大国》、新加坡传奇中国，那接下来还有四本书籍，我们的这一本书《梁阳道三部曲》，周文翰说了，他在很多年前就看了这本书，其实也是能够特别反映中国的一个层面的一本书。我们来听一听周文翰的介绍。 《阳道》这本书是新疆著名的作家李娟写的，但他写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是非常非常的原生态。他就写他呢跟随一户牧民一块儿去那个下牧场还有冬牧场，就转场，就是等于是放牧这些牛羊，他们需要夏天在一个深山里的一个牧场，然后冬天到另外一个牧场，因为这个牛羊会把这个草吃光嘛，吃光了以后转到另外一个牧场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跟当地牧民一块儿生活的很多见闻，他全是用那种文学性的笔触写得非常的真实，而且是亲切。 在网上还有《阳道三部曲》李娟的很多的这个名句的摘选，大家到网上就可以看一看了。那很多朋友都在问呢，说这个通过世博会看世界，这云看世界书单有没有适合小朋友阅读的书籍呢？那接下来小朋友阅读的书籍来了，我们来听一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敖德，我是更林童书的创始人，北京天域北斗科技集团副总裁，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分享好书。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通过世博会看世界。世博会被誉为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的奥林匹克盛会，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三本书，茶马古道、郑和下西洋的秘密和北美通史。希望通过这三本书，我们的听众能够更加了解自己所身处的世界。那第一站，我们先从中国开始。中国有一条非常著名的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商道，茶马古道。今天我们介绍的第一本书叫《茶马古道》，是绘本作家李如清的原创作品。他将这本书设计为一本从两头往中间读的书，故事的结尾在书的中间，独特吧？故事的一半是高原的牦牛帮少年，另一半是山谷的马帮女孩。这本书讲的就是运茶的马帮和运盐的牦牛帮在日光之城相遇的温情故事，也是两个孩子的成长之旅。作者将茶马古道这个大题材融入到了孩子能够理解的小叙事中，以一种贴近土地与自然的风格去介绍了这条连接云南和青藏高原的千年古道。如果想要孩子了解这段历史和这个古道的风土人情，这本书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第二本书是郑和下西洋的秘密。如果说茶马古道是陆地上的奇迹，那郑和下西洋就是海上的奇迹。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在当时不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远远超过150年后出现的麦哲伦舰队。更神奇的是，在航海远征史上，船队所遭遇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败血症，但郑和的船队却没有一个人感染。这背后的秘密全都藏在了这本书里。郑和下西洋的秘密不仅介绍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与事件，还从小处着眼讲述了一个普通的小人物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为船队做出贡献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最后一站，我们就要来看看北美洲。今天介绍的第三本书《北美通史》是一张长 4.25 米的长卷，从孩子的视角出发，选取近200个从远古到现代的历史事件，讲述了 北美洲15000年的历史。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以古鉴今，让小朋友看完能够更加了解今天的美国和北美洲。感谢大家的倾听，《茶马古道》、《郑和下西洋的秘密》和《北美通史》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三本书。更林童书长期致力于儿童阅读推广，我们祝福未来有更多的好书能够走进每一位孩子的童年，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遇见好书，漫游世界。新春佳节将至，我代表更林童书为大家准备了2022年更林童书新年春联礼包，12生肖专属红包，通过读书俱乐部的节目送给大家，预祝大家新春快乐，虎年大吉。 水流难缠中悠悠，从古流到今，从冬流到秋，日出万花红，春来绿如蓝，船上一位渔家女，为谁在等候。 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和大家通过世博会来看世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世界那么大，你最想看的是哪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同样还有很多的礼物送给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的我们的互动的方法在这就不过多的介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第四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是有声书导听，今天的内容是运河人家，这是以大运河北京段为背景，讲述运河边几代人的努力奋斗、自强不息的故事。故事一个叫刘琴的小人物为视角，他从乡下来，想到当时繁华的通州城闯一番天地，可是刚到通州就赶上通州水患的谣言，在这个过程中见识了人情的冷暖，阴差阳错地进入通州的大户人家曹家当差，在他的视角下见证了通州昌平一带大运河北京段各大家族的衰败繁华。我同时也要和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啊，很多朋友都说呀，说通过读书俱乐部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书，但是呢，如果您要是听一听我们的有声书，您会发现那里面的有声书啊， 比我们的读书俱乐部的有声书还要丰富，欢迎大家收听《运河人家》。 不好了，发大水了，大家快跑啊！ 一声尖叫划破通州城平静的天空，往日热闹的通州街道上，人们惊慌失措地乱跑着，男男女女，你推我，我挤你，乱成一锅粥。各式各样的摊贩摊儿被掀得到处都是，完全没有原本的整洁有序。背着包裹的刘琴站在街头看着这一幕，整个人都呆了。 大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刘琴一把抓住从身边跑过的布衣老头的手。老头的脸孔扭曲，眼神涣散，声音却尖锐刺耳，直直地大叫着： 不好了，快跑啊！ 说完一把挣开了刘琴的手，头也不回地跑走了。刘琴还想再问问是怎么回事，人群中却找不到老头的身影。突然一个用力的撞击猛地扑了过来，刘琴一下跌坐在地上，定眼一看，一个大婶儿跌坐在旁边。刘琴也顾不上自己屁股上的疼痛，站起来要去扶大婶儿，没想到大婶儿护住胸前的包裹，惊叫着连连后退： 走开走开，不要抢我的东西，救命啊！ 不是大婶儿，我…… 刘琴站着不知所措，看来大婶儿是撞傻了，还是先把人扶起来再说。刘琴跨前一步，弯下腰，手刚伸出去，没想到一阵刺痛就传来，大婶抓住他的手狠狠地咬了下去。 啊！ 刘琴挣扎着要把手缩回来，可大婶死死地咬着毫不松口。出于本能的反应，刘琴一拳打在大婶的身上，终于抽回了自己的手。一看手背上一个大大的血红口印，口印上都是血，中间的肉都变成了青白色，再不抽出来就被他咬下来了。 你…… 刘琴看着大婶还想跟他理论一下，却惊讶地发现大婶的嘴角流着鲜血，眼睛里发出野兽一般的光，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这种眼神刘琴是见过的，小时候在山里打猎，当被捕的猎物无处可逃的时候，猎物就会做最后的挣扎，生和死的挣扎，他们的眼神就是这样，惊恐凶狠，不要命了。而此时这种野兽才有的眼神却出现在人的身上。刘琴连连后退，挥着手： 我没有，我就想扶你。 大婶呲着牙，牙口都是血，看着刘琴突然转过身朝着拐角跑去。刘琴看着大婶的背影消失在拐角，才将发抖的手慢慢的抬起，用另一只手用力的捂住上面流血的伤口，再回过头来看看眼前街上乱哄哄的人群，他心里的恐惧一点一点从身体底下缓缓地升起来。这是乡下来的他闯天下的第一天，这也是崇祯、丙子间寻常的一天。就在通州运河大水患后的第三年，刚刚平稳下来的通州城又传来水患来临的消息。这个消息像是炸弹一样炸开了每个人的心口伤疤。三年前的大水患几乎席卷了家家户户，家家白事，门口挂着的白绫才刚刚拿下，新的水患消息却又来了。那种内心的恐惧比三年前更加的恐怖，冲击也更加猛烈。直到傍晚，官府的安民告示才让这个躁动的通州城慢慢的安静了下来。 刚才呢我们是听了啊这运河人家有声书当中的一段，我们的两位嘉宾葛杰和周文还说呢，说哎呀真没有想到啊，在这个听听 FM 上居然能够听到这个运河人家。其实我们也有听友啊，像这位吴梦生他就说运河人家是有声书，告诉您运河人家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有，不仅仅只有字儿书，是吧？周文翰你在乐什么？ 对，因为我一听这个运河人家我觉得特别亲切，因为我自己就住在这个所谓的京杭大运河的一个边边角角上，就是叫北京叫灞河，就东灞那个地方，它实际上就是原来的那个运河的河道之一、支道之一。当时有两个，一个是东灞河，还有一个是这个亮马河，它实际上都是就是元代修的那个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而且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写那个元代的文艺巨匠，就是赵孟頫的传记，就是他在北京生活期间，那时候忽必烈就是那个元世祖，他正在修这个大运河，所以他呢等于是南下北上。经常会经过这个大运河，我在书里就写这段，所以我还专门就是看过这个大运河各个段的那个描述呀什么之类的。就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大运河真的是养育了两边两岸的各种村镇呀城市呀，就让这些城市繁荣起来了。这在古代它的作用真的是太伟大了，就好像我们现在说是什么要想富要修路，那古代就是要想富那就要修运河。 哎，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运河人家这有声书和我们今天主题也特别的吻合。大家还记得吗？今天我们主题是什么？我们要通过世博会去看世界。那世博会呢现在有一些学者考证啊，就是最早起源于隋炀帝。那隋炀帝不仅这个开举办了这个世博会，其实大运河也是他在他的主张下开凿的。 对，隋炀帝他都是开凿了所谓的江南运河，然后还开凿了就是从那个淮口那边一直到那个洛阳的这个运河，就开通这个运河以后，这个作用就是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使得杭州就是江南运河的最南端的杭州崛起，变成了一个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经济城市。实际上在隋炀帝开通这个江南运河之前，杭州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小乡镇，你知道吗？因为之前江南最著名的城市是这个比如南京呀苏州呀，还有那个就是现在的绍兴，他们是著名，因为他是当时的会稽郡的那个郡府嘛，所以这三个城市是江南最主要的城市。而当时的杭州一点名气都没有，也经济一点不发达，等于是一个山民居住的一个小村镇。 哎，我觉得今天我们带来这个有声书啊，不仅特别吻合我们的节目主题，而且也终于让我们在前一个小时在第一时段的这个紧张的我们三位我们在直播机房的三位其实都很紧张。为什么？这真的是怨我们仨。我们仨觉得呀，大过节的马上就快要过春节了，一定要给大家多准备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就想怎么给大家送礼物呢，我们就多出点题。结果就哎呀，又想多出题又想多送礼物，就导致了前面的节奏很紧张。我们来听一听有声书，我们也可以放松一下，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通过世博会看世界。同时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世界那么大你最想看的是哪里，也在和大家随时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听一听运河人家下面的这个内容，这个小人物刘琴他有着什么样的其他的经历呢？ 夜晚降临，黑幕下原本热闹非凡的夜通州却静悄悄的，只能听到更夫那时高时低的叫声。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偶尔不懂事的娃娃被这静谧吓得哇的一声哭起来，当娘的赶紧一把抱到怀里捂住嘴角，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因为此时太静了，静得可怕，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竖起耳朵听着外面，只要有一点声响都能让他们惶恐不安。刘琴跟着一群人窝在城门口，这群人里有贩夫走卒，有衣衫褴褛的乞丐，还有富态十足的有钱老爷，此时大家在一起等着城门的打开，可是那坚若磐石的城门纹丝不动。新来的太守一早就贴出告示，为了维护城中秩序，防止百姓混乱，所有人都不得出城。也不是人人都遵守规矩， 有几个胆大的就推搡着守门士兵，想着靠人多一把冲过去，结果被门卫以聚众作乱的名义压到城墙上，咔嚓一声，几十个人头就滚了下来。底下人一下子全闭了嘴，胆子小的妇人吓晕了好几个，但谁都不敢再做声了，捂着跳动不止的心肝快速地离开。可想离开也没那么容易，街道都封闭了，所有人不得通行。刘琴跟着人群拐来拐去，又回到了原地，好不容易在旧城门口的墙根下窝了下来。走了一天，连口水都没喝上，刘琴此时是又累又饿，他早上那闯荡天下的雄心壮志早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心里的埋怨也在一天的推挤中消磨殆尽。此时此刻的他唯一想的就是找一个地方睡一觉，等明天城门开了，立刻就回乡下老家，和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的节目来一起聊聊天。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世界那么大你最想看哪里。像这位用户 5155SN 他就说了，世界那么大最想看的是秘鲁的马丘比丘。其实很多朋友都对这个地方特别有爱好，我只能这么说，很多朋友都想去看一看啊，马丘比丘。还有啊，向着阳光说通过世博会看世界，对，没错，通过世博会您真的能看世界，而且您不用买那么多飞机票，您也不用搭那么长的时间，虽然世博会也挺大的，但是它总比您跑遍全球要省点事儿。像篮球军是 ZZ 张子君是吗？我只念您名字太长，我只念前面几个字啊。篮球君等，他说世界那么大，最想看的地方是江苏浙江，他想去看看文人墨客集散之地了。您这个，我觉得您这个回答啊，您这个互动说到周文翰的心坎里去了，是不是？ 哦，对，古代的这个文人墨客集散之地，你想想，一定是运河边上， 江浙 地区，它是运河边上呀，长江边上，就交通非常便利，经济非常发达，这文人墨客才在那个地方能够被培育出来，也愿意去那个地方游荡呀，或者是写诗呀、论文呀。那从唐代开始，我们就知道，就是江浙那个地区，李白呀、杜甫呀，他们都去过。啊，那而且当地也出了很多的诗人呀、名人呀，园林呀也集中在那个部分，所以从那个晚唐以后吧，它一直是中国真的是文化最发达的一个区域。 说到这一点，还要说一说周先生的这本书《时光的倒影：历史史中的伟大园林》。中国的很多园林其实都在江浙，像苏园啊等等等等，而且说最好的园林的这种集大成，实际上是在江浙这些地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园林的呈现呢？其实要跟大家说，包括前面周先生说到了，说那儿有好多的文人墨客还有名人，那我告诉大家知道科举制吧？什么叫科举制啊？是通过分科来举拔有本事的人。大家一定要注意，虽然到后面开始的时候都是那些比如你当官的推荐，或者说这种世袭的这种延续，但后来实际上是所有的人，不论你是当官的还是不是当官的，你是什么人，你都可以去参加科考。但是注意，尤其是到了应该是宋朝吧，宋明清元朝之后， 科考是要花钱的，为什么江浙有那么多的文人墨客，那么多的名人呢？是因为那是鱼米之乡，你要想参加科举考试，你没有钱在当时也是不可能的。哎呀，当然我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但是大家知道了吧，你经济发达才能够有园林。就像现在你经济发达，我说的是现代的世博会啊，如果你不发达，你也没有什么能力去举办世博会。那谈到现代世博会，还是葛杰最有发言权，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 嗯，确实是哈，就是刚才也说到这个运河，这个刚才也包括中国的大运河，还有就是说那个刚才我们谈到了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其实这个运河呢都是开通之后呢就是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力。那么随着现在的发展呢，这个世博会呢更是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创意的一个比拼场。那么所以呢这一块呢以后呢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观众呢能够多多了解世博会，多多的去参与世博会。那么刚才我还看到就是周文汉的这本《时光的倒影》，其实提到了很多的好的园林啊，这个当时我们在做中国馆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园林在中国馆里头的一个作用，因为园林的这个作用呢实际上是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个水呢代表着中国的一种上山若水啊，一种文化的一种精神载体。所以在这几届世博会里头呢我们都有涉及到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希望呢下一步呢能够更多的说跟周先生这儿学习，更多的来一起做一下这个世博会。 好，继续有声书运河人家。 刘琴到底还是没有走，也许从他踏入通州城的那一刻，命运就将他和这座古老的城市连在一起，再也离不开了。不过这都是后话了。第二天，刘琴是在一片嘈杂声中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还没完全睁开，就看到一只大脚从上而下踹向自己的脸。 哎呦！ 一阵疼痛，刘琴用手捂住左脸跳了起来，几个官老爷站在面前。 走啊，还不走，快滚！ 官老爷挥舞着手里的木棍，趾高气扬地对着刘琴等窝在墙角根的人喝道， 不可以待在城门口了，该去哪儿滚去哪儿。 大爷，那城门口开了？ 昨天的中年生意人哈着腰笑眯眯地问道。 开？开你老母，没开。滚滚滚，别在城门底下添堵。 关老爷像是吃了火药一般，一点都不给中年生意人好脸。那个中年生意人脸色微微一变，但是到底是走惯江湖的，嘴角马上上扬，边后退边低着头连连说道， 那是那是，马上走马上走。 旁边一个老农打扮的老头就没这么识相，急忙叫道， 怎么没开呢？我们都赶着出城呢，你怎么没开呢？怎么没开啊？ 关老爷这回可不耐烦了，为首的二话不说，上前就一木棍打下去。老农哎呦一声蹲了下去，一只手伸了出来，指着为首的官兵， 你。 话都还没说完，为首的官兵一棍子直接打在伸出来的手上。老农又惨叫了一声，其他几个士兵立刻上去围住老农，拳打脚踢。老农一声比一声痛苦的惨叫声不绝于耳。刘琴紧握了拳头，这什么世道，这哪里是官兵，比土匪还不如，一群穿着官服的土匪。就在刘琴脚刚跨出一步准备上前制止的时候，一只大手拉住他的肩膀。刘琴回过头一看，是那个中年生意人。 怎么样，昨天还没被打够，今天继续冲老大？ 中年生意人在刘琴耳边小声地说道。想到昨天的一幕，刘琴心里就感到窝火，可他甩开中年生意人的手， 不冲老大，就讲个理字， 说完就往前走。没想到 中年生意人绕到刘琴前面，一把抱住他：“你小子怎么听不懂人话呀？现在是讲道理的时候吗？什么时候都得讲道理。”刘琴想挣脱中年生意人的怀抱，中年生意人却更加用力地抓住他。就在刘琴和中年生意人纠缠的时候，一个官兵眼瞅向这里，挥着木棍指向刘琴这边问道：“这个怎么了？你小子想干什么？”其他几个官兵也停止了殴打老农，看向这里，眼中带着凶狠：“没，我们这就离开，马上离开。”中年生意人哈着腰，笑嘻嘻地回答着，说完就使劲地拉着刘琴往后面的人群钻。不对，停下来！刚才为首的官老爷大喝一声，从几个官兵中走了过来。刘琴和中年生意人回过头来，刘琴咬着牙抿着嘴不说话，中年生意人依旧笑嘻嘻地说道：“哎，老爷，我们没干嘛，马上就走，马上走。”边说边拉住刘琴往后退。“我叫你停下来，你听不到啊？”为首的官老爷已经走到眼前，提高了音量指着刘琴：“你小子想干嘛？”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刘琴身上，他咬着牙抿着嘴不说话。“你哑巴了呀？”说着，官老爷一个木棍打在刘琴肩上，刘琴踉跄了一下，没有摔倒，依旧杵在那里，眼睛死死地盯着官老爷。可能是被突如其来的一棍打痛了，也可能是这是他17年来第一次在一群人面前被呵斥。刘琴的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但他紧咬着牙，就是不让泪水滴下来。 今天的有声书啊，就到这里播放完毕了。但是我们的节目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世界那么大，你最想看的是哪儿呢？像这位用户7373，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呀，疫情过去了以后呀，想去成都泡个天然温泉，去重庆吃麻辣火锅，去西安吃各种好吃的面食，想想就特别开心，我也特别开心。哎，周文汉，你那边有没有特别有趣的留言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像这位我还看到红果，他说我想去东北的漠河看看。哎呀，你们去的地方也都是我想去的。你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周文汉？ 我看一个网友他说他是想去伊犁看杏花，想沿着这个独库公路走一走。哎，这个想法特别好。为什么呢？我们前面不是正好说了那个杨道 那本书吗？就是你去那个南疆，比如伊犁啊附近，你就能看到那个他们当地的牧民的这种原生态的生活，也能在那个国道周边，然后看到当地的那种野杏花呀、野桃花呀，在那5、6月份的时候，它是非常漂亮的。当然，它那个冲天是非常晚的，所以你5、6月份去看，我也曾经去看过，那风景真太棒了，太好了。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你一生去一次的地方。 哎，我们还看到啊。时光雕刻他说世界那么大，最想看的是他说疫情结束让我离开北京去哪儿都行，我最想去的就是威海，最适合的宜居城市，让生活时间慢下来放松心情。我其实特别特别同意您后面说的那个话，就是让时间慢下来放松心情。这集节目上的我真紧张啊，周文汉你紧张不紧张？下次咱们还发这么多奖吗？ 我不紧张，但是我就觉得读者也挺紧张的，天天抢答问题。 可杰，您也是要给大家发这么多奖的这个罪魁祸首之一，对不对？您怎么想？今天节目您紧张不紧张？ 刚才啊，那个开始的时候还是挺紧张的，但是刚才呢，看到听众的一些留言啊，包括刚才读到有一个听众说那个走独库公路这个事儿啊，哎呀，勾起了我以前的一个回忆。哎，我觉得特别好。我说以后呢，我要是再走一趟，然后跟观众一块儿呢更多的互动，听众一块儿更互动。 我看到我们的大管家，我们的球球，我们的场控啊，发来了点赞助力榜，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萤火虫瑶瑶。那您就如果在后面啊，在我们这个2小时结束之后没有比您的这个点赞数最多的话，那您就会得到我们今天的礼物。再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礼物有什么呢？我们的礼物一共有13份，分别是第一种礼物有5份是听听 FM 7天的 VIP 体验卡，再加上更林童书提供的新春 啊礼包，还有十二生肖专属红包，这是五份。然后第二种礼物有四份，是后浪出版公司提供的福包，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春联呀、福字呀，还有就是新加坡的书籍一本。第三种礼物是作者签名书，作者是谁呢？周文翰和葛杰。周文翰的《岛上花园》，这是他是译者，还有葛杰的这一本《温故践行：世博会回顾与探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但是在结束之前，还是特别想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世界这么大，你最想去哪儿看一看呢？最想去哪儿看一看？葛杰，您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您来说，这地球这个世界都看好几遍了，所以如果您说您还想去哪儿，这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 其实我是去了不少地方，但是我想静下心来啊，再走一走意大利啊，因为意大利呢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而且呢每一个地方呢它都很入画，就是我作为一个绘画的学者呢，我愿意下一次呢我可能是想着，做一本绘画的绘本啊，这个是我的一个梦想吧。 嗯，周文翰，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其实你也是走遍地球好几圈，想去哪？ 其实我挺想去一下柬埔寨波科山的，因为我十几年前去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废墟啊，就荒野那种感觉。据说现在改造成一个酒店什么之类的了。我挺想去看看它改变后的面貌，就是好像就在探访，再次探访，然后也回顾一下自己年轻时候那种旅行的经历。 哎，他们两位都说了他们最想去哪儿，我告诉大家我最想去哪儿吧。不管疫情来了也好，还是疫情走了也好，我其实最想去的就是我们家楼旁边的一个小花园。那个小花园有一个不算很大的一个水塘，然后那里面有好多应该是鸭子或者鹅在那儿，你能够感受到这个生活真的很美好，看看蓝天，看看碧水，喂喂鸭子或者鹅，这是我最想去的地方。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帮你省钱，一千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